十枝花生古道的蓝鲸有着最巨大 北京时间8:30，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主流视角，民生情怀，时代印记，开放心态。 FM92AM1323，宁波新闻第一频率。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中国广电5G192号段精彩启航，黄金频段网络覆盖广，信号体验佳，精选套餐流量随心用，组合全家享，全新靓号，专属生日号，幸运号定制，更有限时开通优惠，详询宁波华数各营业厅或客服热线96371。中国广电5G192，为热爱打 call。 还在为双十一复杂的优惠规则而烦恼吗？跨店满减、品牌优惠、凑单凑到手抽筋，实在是太复杂了。深爱居装饰给你简单粗暴的家装优惠指南，千万豪礼迎店庆，巅峰让利贺周年，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先锋品牌深爱居装饰郑重回馈广大业主，深爱居周年店庆 VIP 至尊卡秒杀进行时，预付100元即可享专属优惠，百平米全房豪华高端品质整装店庆特价仅需要199800，现在持至尊 VIP 卡签约立减20000，仅需179800。88张深爱居周年庆典 VIP 至尊卡，只有 VIP 才能享受的八大福利，就等你来拿。活动本月中旬前有效，抢购热线2881888，2881888。 喝不完的瓶装水，你会怎么处理？ 喝剩下的呀，拿着多不方便啊，扔了。 哎，哪瓶是我喝的呀？哎，算了，重新开一瓶吧。 哇，这瓶子好好看啊！哎，把剩下的水倒了，我要拿回家。 瓶装水是我国软饮料品类中最大的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占比近40%。但与此同时，瓶装水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倡议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 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华润星光燃气提醒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家中必须使用燃气专用金属不锈钢软管，接口要紧固，灶具必须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热水器烟道必须接至室外。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小公筷大文明，宁波市公筷使用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市人大常委会温馨提醒，就餐使用公筷公勺，共享文明健康生活。 这里有山海孕育出的波澜壮阔，这里有商帮传递出的精神符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92 宁波综合广播，向世界传递宁波的声音。 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政策宣讲，接受咨询，助力宁波服务型政府建设，架起政府服务与市民互通的桥梁，政务服务直通车。 本节目由宁波东海银行协助播出，宁波东海银行成就客户，共赢未来。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政务服务直通车系列特别节目，我是谭天。近些年我们宁波的体育事业发展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有目共睹，全民健身运动蒸蒸日上，民生实质项目成效显著，竞技体育成绩亮眼。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曹敏杰，群体处处长向新，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崔立琼，市体科所专家张红华做客直播室和我们进行对话。几位嘉宾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好，主持人好，各位 非常欢迎大家做客直播室。我想首先对话咱们宁波市体育局曹明杰副局长。曹局长好。咱们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时间，我们的群众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以服务国家、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宗旨，走出了一条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府在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都赋予了群众体育发展新的任务与使命。那么接下来请曹局长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全民健身发展的多元价值，它主要体现在哪里？您请。 好的，随着全民健身的地位不断的提高，这它的重要性也在日益的显现，背后呢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我认为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健康的价值，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全民健身先行。从世卫组织研究的结果我们看呢，健康和长寿呢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排名第一的呢是我们心理健康，占30%，第二位的呢是我们体育运动，占了17%，所以在体育运动的比例还是占比还是比较高。第二个呢是经济价值，所以呢通过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的运动，能拉动体育消费，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然后呢也促进我们经济的增长，所以体育健身这方面呢潜力还是蛮巨大的。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这呢也是我们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大重要的原因，这个是第二方面的一个体现。第三方面的体现呢主要还是体现在社会价值方面。全民健身呢在增进人际交往、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强化规则意识、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呢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认为主要呢这个价值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 刚才也是曹局长给我们介绍了全民健身发展的多元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啊。那么近年来咱们宁波的全民健身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在于哪些方面？请曹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近年来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宁波市的全民健身的事业也在不断的取得新的进展。总的来讲呢是各级的党委政府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提高，体育基础的设施建设不断的完善，各类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呢也不断的丰富，群众参与的热情呢日益高涨，所以运动健身正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去年宁波籍运动员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宁波市也被授予了奥运冠军之城的称号，所以呢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健身热情，这个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我市群众体育呢也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我从几个方面来讲呢，一个从设施建设方面来讲呢，我们建设了一大批的体育公园，比如说像我们镇海的绿洲体育公园、江北的滨海体育公园、滨江体育公园以及我们北仑的这个体育公园。从登山步道的建设方面来讲呢，我们像宁海、奉化都做得比较好。另外的话像我们桥下高架桥下的那个空间的利用，像我们鄞州就都做得比较好。这个一个是设施建设方面。活动开展方面呢，我们也举办了我们全市性的社区运动会、三江六岸的健步走的活动以及我们全民运动会，所以这个也是搭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平台。第三呢，我们也是在体育技能培训方面呢主要还是开展了以一人一技体育技能公益培训为品牌的一些相关的培训活动，应该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是一些我们的成效哈，其中呢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有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一个从群众参与的角度来看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还是有点少 啊， 虽然我们在全省还是比例比较高哈，这个达到42.2%，但是总体从总体人群来说还是有点偏少。 嗯， 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参加锻炼的人群的结构不合理。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两头多，中间少。 嗯， 就是说老年人跟青少年是健身的主力，这是一个情况。 嗯， 第三呢，就是相对来说运动项目呢参与的比较单一啊，这个基本上是慢走、跑步、广场舞，就加上一些球类的运动，哎，为主体，所以其他一些项目呢相对比较少一点。 嗯嗯。 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组织的一些竞赛活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呢还是不够高。 嗯。 主要是体现在啥？是我们一些赛事活动经常出现的是一些老面孔，就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动起来。 嗯嗯。 这个呢是从群众的参与的角度来看啊。再一个呢，从政府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说呢，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个呢是我们的场地设施呢还是有显不足。这个从人均场地的面积来说呢，我们比全省还稍微欠一点，平均数还稍微欠一点。 嗯嗯。 所以这个结构也不是非常合理，就是室外的场地多，室内场地还是偏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健身的一个指导跟不上，就是我们希望老百姓有更多的技能可以从事体育锻炼，但是这些技能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指导员进行指导，所以呢这个指导呢有点跟不上。 嗯， 除此之外呢，还存在这个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参与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规模也不是很大。 嗯， 所以总之来说呢，对人民群众对这个健身的更高更好的一些需求，我们呢认为还有一些差距，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着力点和方向。 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步还是需要继续的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以此来方便我们老百姓健身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曹局长，咱们体育局对于下一步的全民健身工作有什么样的打算，你来跟我们说说。 好的。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下一步呢要就是坚持我刚才讲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突破一些难点。从系统的说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抓好我们去年出台的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的一个贯彻实施。所以有几项工作我们下一步需要做，这个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抓好健身场地的建设，我们到2025年就是“十四五”的末，我们人均场地呢要达到3平方米。 嗯， 就是构建城市的社区10分钟的健身圈，这个行政村呢健身设施要全覆盖。回过头来呢，我们2021年的这个人均面积呢是2.52平方米，所以到3平方米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努力的空间哈。这个任务也是比较这个艰巨的，所以呢我们抓一些重大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同时呢，还是要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哈，就是把边角料都用好，建设各种各样贴近老百姓的这种体育设施，这是我们的一方面工作。第二方面呢，就是如何把我们建好的这个体育场所体育设施管好用好。 嗯，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要落实这个体育设施的一些管理的主体责任，就是把责任落实好。重点的一些包括比如说我们新建小区的一些配件的体育设施，我们公园内的一些体育设施，健身路径、百盛健身房等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设施用起来用好。 嗯。 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呢，我们要广泛的开展这个全民健身的活动，这个主要还是要做到主体多元化，活动内容的大众化，这个举办手段的信息化，就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要探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下，全民健身活动如何开展一些新的形式。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改进一些这个对全民健身工作的指导工作，主要呢一个呢我们开设全民健身大讲堂，要针对群众的不同的需求进行开展。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人一机的公益培训，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开展，让老百姓呢掌握这个健身锻炼的一技之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跟管理，让他们活起来、动起来。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体育结合， 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健身。 嗯， 所以呢，我们总的来说呢，要打造一个天天能健身、处处能健身、人人会健身的这么一个氛围。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曹局长的介绍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对话宁波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向新，向处长好。 朋友好。 好，接下来要请您介绍一下，2022年市民生实施项目，包括这个拥有健身啊相关情况的介绍，理解。 嗯，好的。在推进健康中国和全面健身两大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体育健身场地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嗯， 我是连续多年呢，将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纳入了省市政府的一个民生实施项目，也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通过建设基层体育场地设施啊，不仅增加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也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提升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一人一技体育技能公益培训，使老百姓啊掌握了体育的技能，增强健身的一些效果，提升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2022年市民生实施项目，也就是我们平时在说的拥有健身任务呢，是新建百姓健身房85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30个，村级全民健身广场13个，体育公园也包括体育设施进公园10个，总共啊是138个体育设施场地。体育技能公益培训是720万人次，含线上的啊，是这么个任务。截至10月底啊，已经完成了136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任务，完成率呢是达到了99%。每未完工的两个项目均在最后的收尾阶段了，已经。预计到11月10号前啊，能够全部的完成。完成了体育技能公益培训啊，是1189万人次，完成率达到了165%。 嗯，刚才向处给我们介绍了2022年市民生实施项目“拥有健身”它的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向处对于当前我市市级层面的主要群体活动和明年的全民运动会有关的情况，要请您来介绍一下。 好的。近几年，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根据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工作需要，坚持举办元旦迎新跑、美丽乡村健身行、市社区运动会、三江六岸健步走等特色赛事活动，丰富了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像去年举办的宁波市社区运动会，整个活动呢共分4个层级来进行：社区层级、街道乡镇层级、区县市层级以及市级总决赛。整个活动啊，我们是统一了活动的名称，统一线上报名，线下活动有近10万人次参与，永派、永上等媒体啊都进行了直播。又如我们举办的美丽乡村健身行活动，由于啊活动选址好，参与门槛低，切合了广大市民渴望在大自然中运动休闲的需求，因而深受广大健身爱好者的欢迎。每站啊数百个名额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一抢而光。通过活动的举办，聚集了人气，拉动了消费，大大提升了举办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到了2021年底啊，也就是去年底，我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啊，也达到了42.2%。 嗯，那这个数据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嗯，是的。 但是刚才曹局说了，我们要把这数据提得再高一点啊。另外想问向处的就是，我们明年要举行的这个宁波市第2届全民运动会，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第二届宁波市全民运动会，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那个明年的第二届全民运动会，也就是宁波市第19届运动会，是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承办，分别以青少年竞技比赛，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 第十九届运动会，也叫世运会， 嗯， 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即我们的全民运动会，两个板块举行。青少年竞技比赛以各区县市为单位组团参加，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由各区县市、含开发区和社会公开报名参加。我们也将市第十届老年人运动会纳入其中，以各区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其他行业协会的老年人协会等单位组团参加。青少年竞技比赛包括田径啊、游泳、体操、篮球、排球、足球，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击、射箭、自行车、举重等有27个大项。群众比赛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全民运动会啊， 嗯， 包括三人制篮球、气排球、五人制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健美操、围棋、象棋、体育舞蹈、登山、飞镖等60个大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一些运动项目和若干项呢群众性的一些品牌活动。届时啊，我们将成立宁波市的全民运动会暨第十九届运动会的组委会，来统一安排相关赛事和活动。 嗯，那就是全民健身，那我们也要全民竞技啊。 是 从年龄段来说分两个部分，项目也是很多，这个大项还有若干的这个有特色的一些小项。 是的， 所以有一种全民竞技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好像我身上挺热乎的。 涵盖了所有年龄段 啊，对， 只要在宁波生活的人员都可以来参加。 对，好，谢谢项处的相关情况的介绍。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政策宣讲，接受咨询，助力宁波服务型政府建设，架起政府服务与市民互通的桥梁。政务服务直通车。 本节目由宁波东海银行协助播出。宁波东海银行，成就客户，共赢未来。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务服务直通车系列特别节目。咱们市民想要学会体育技能，除了自己付费到培训机构学习之外，有没有收费低的或者免费的公益类的培训呢？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相关技能的学习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崔立琼主任来给我们做解答。崔主任您好。 您好。 好，您请。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推出的呢是一人一技体育技能公益培训。那么这个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项以上的体育技能，然后能够经常性的去参与体育锻炼。那么要获取体育技能公益培训有两种渠道，线上和线下。那么线上学习呢比较方便，可以按自己的时间来。我们在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公众号设置了一人一技栏目，这里面有运动项目的教学视频，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在这个栏目里选择你想要学习的体育运动项目，跟着视频学习。另外呢，我们在宁波晚报永上 APP 体育栏目也设置了一人一技全民健身云讲堂专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也进行线上学习。目前我们这个线上呢一共有67期的节目，包括了羽毛球、健身气功、坐上冰壶、瑜伽以及呢健身操、颈肩操等34个项目的教学视频。我们今年的点击量呢有620多万。那么后续呢我们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的这个项目的教学视频。 嗯，这是线上的啊。 对，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线下的学习。那么线下呢我们根据社区啊、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等等一些人员的需求，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到现场去指导。我们还选择了这个30家培训机构作为指导站，那么也涵盖了瑜伽、跆拳道、体育舞蹈、滑雪、攀岩、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等等项目。那么根据这些指导站发布的公益培训计划听众朋友也可以就近前往。指导站的名单呢在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公众号上面有公布，可以呢搜索到。主要是我想线上和线下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进行。 嗯， 这个一人一技体育技能公益培训确实是为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那么现在都有哪些培训项目？线下的培训怎么联系到你们？我想请崔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的，培训项目呢，我们现在有40多个。那么大家熟悉的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太极、八段锦、瑜伽，以及呢中考的50米跳、跳绳、立定跳远等等。那还有呢新兴的，比如说壁球、轮滑、平衡车、网球、帆船翻牌、陆上赛艇等等啊，一共有40多个项目，基本上呢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从中选择。如果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等如果有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安排进行这个线下的直接的培训。联系电话呢是87162510，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项目特点以及时间等等，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呢要去现场进行指导。那一般呢线下的培训呢，我们一个项目呢上4次课，每周呢一次。 好的，我们谢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崔立琼主任的解答和这个介绍啊。接下来我们来对话，是体科所专家张红华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张老师，今年8月30号，宁波运动康复中医门诊部正式成立，并且投入试运行，这个成为我们宁波在进一步推动体卫融合发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上面的又一个创新举措。刚才我们曹局长也是提到了全民健身工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进医体结合啊。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个门诊部的相关的情况？ 好的好的。那个近年来了，我们宁波市体育局呢在深入贯彻习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些目标要求下面呢，在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体育加健康的宏观政策，以及我市要推进两个先行、打造6个支都、奋力开创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新局面的这个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市的体育科研和医疗卫生的特色资源优势，将我们在保障奥运冠军的过程当中的先进理念和优秀的技术进行总结提炼，精心的谋划统筹推进，历时3年时间呢，建立了我国省内首家面向我们全民的集科研、医疗、康复、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宁波运动康复中医门诊部。这个门诊部呢，目前设有全科、外科、中医内科、中医骨科，还有呢我们的中医针灸科等5个临床科室，同时我们还备有呢检验科、影像科2个医技科室。我们配备的先进的设备有脊骨超声的诊断系统、3D 的成像光栅机、微发光治疗仪、无轨迹训练器等国际领先的诊疗康复设备。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致力于我们群众结慢性运动损伤的诊疗、脊骨术后的一个康复，包括我们青少年健康当中的生长发育的一个问题。我们将全民服务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首要任务，将全力为大家服务。 张老师还有点时间啊，最后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门诊部，老百姓去就诊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医保卡？怎么样来进行预约？您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目前的时候啊，根据个人医保方面呢，根据我们宁波市医保局的规定，在我们新设立的医疗机构要在注册地营业满3个月以后，才可以申请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以目前呢，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呢，只能通过自费的形式呢，到我们门诊部进行就诊。我们门诊部的预约电话呢是0574-8836-6680，0574-8836-6680。下一步呢，我们门诊部也将陆续开通我们健康宁波的网上挂号，开通支付宝阿里健康的预约挂号，以及我们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公众号上的预约挂号等便捷功能，欢迎大家前来就诊。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曹敏杰、全体处处长向新、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崔立琼，还有市体科所专家张红华四位嘉宾做客今天的直播室， 和大家聊了有关于全民健身等宁波体育事业的方方面面。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室，谢谢。 啊， 谢 谢，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听众 朋友，谢谢主持人。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FM 92宁波。